好，翻嚟第二节喎。 系。 好啦，第二节咧，我哋要讲啲少前瞻性嘅嘢啊。咁咧，我哋咧就应该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讲过咧，就2019年咧，美国同菲律宾咧就喺菲律宾附近啊。咁咧就叫做做咗一次咧叫做肩并肩嘅联合军事演习啊嘛。咁啊，当中咧就大家还记得咧，我哋讲过黄蜂两栖攻击舰啊。 系。 个黄蜂号咧上面咧就摆咗十架 F-35B 啊。咁咧就我哋曾经分析过咧十架 F-35B 个战斗力啦。因为咧，如果你十架 M35B 咧，就每个咧你预大概啦，我哋净系计空中战力啊嘛，咁你咧就可以挤咧四支 AIM-120 啊，咁你可以挤多两支嘅 AIM-9X 啊，咁 AIM-9X 咧个问题就系咧可能咧仲有少少问题啊，呢个格斗飞弹，咁咧佢两边装唔装得落都未知啊，咁通常你见射咧都系机翼下，我哋当冇啦，我当你净系挤得落四支 AIM-120D 先啦， 因为佢嗰、那个。比较短啲啊，嗰、那个 F 佢两个 sidewinder 系短啲嘅， 系啊， 即系比 F22 冇咁成熟， 系 咁，但系都唔紧要，我当你冇，喂唔紧要噶，你 M120D 我早睇到你早射得噶啦， 我谂主力都用120先嘅暂时，因为佢隐形，因为个作战距离都比较远啲， 系啊，咁如果你每个挤四支，四支即系射两飞啦，即 系 射两架机啦，咁即系基本上佢可以叫做勉强可以打20架嘅，咁仲有，因为佢隐形啦。咁我哋成日觉得咧，隐形咧就应该一打十嘅。 系 理论上啊，一打十其实我哋都侮辱咗佢噶啦。不过我哋当一打十啦，感觉。咁所以咧就对家咧可能咧要派三四十架咁啦。咁当然你成日你可以永远都话你导弹冇咁多，射唔到咁多系咪？ 系 唔系噶？我落你，你都惊噶嘛，大佬。 诶，佢咁样发咁样准啊嘛。 系啊，吓准啊嘛。同埋老实啦，如果你出啊四十架机啊，你冇咗四架，你唔走啊？你梗系走啦。 但我始终觉得呢啲系对海军依协系最大噶。 系。 先你咁，不過好似 F35B 好似未裝到拉沉啊？ 未知， 好似 因為本身佢可以裝一個叫做 GSM 嘅嘢 ，GSM 係 係啦，即係挪威嗰邊幫佢做嘛。咁所以咧就 未 出嘅，未出嘅，未出貨嘅。咁但係咧就拉沉咧就 F35 再唔再得未知，因為拉沉幾大支， 係啊， 咁啊裝唔裝落唔好知。咁啊應該 F18 用會比較多。咁我哋講翻咧就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咧就之前講過嘛。系咪即系咧？就话会将呢个嘅南海同东海咧视为一个演习嘅场域啊？其实讲到明就知打边个噶啦。南海同东海啲国家咧，多数都系盟国嚟嘅。你见日本系盟国，系咪？南韩系盟国啦。 系 台湾算半个啦。跟住你嘅菲律宾一定系啦，越南系啦，马来西亚就未算，柬埔寨就 系 中国嘅盟国啦。咁所以你咁计咧，其实南海、东海其实都系针对最大嗰咪大陆咯。系咪？咁俄罗斯又冇关系，因为俄罗斯想插手南海嘅， 太远啦。 但系佢个海军唔得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俄罗斯咧就叫做咧勉勉强强掹车边入南海嘅啫。 如果又喺一个波罗的海舰队调过嚟，又整一次呢个日俄战争又输咗次啦。 系啊，可能连大佬打唔赢嘅，随时有时吓，好难讲啊，真系。好啦，咁咧依家咧个情况咧，diplomat 啊，即系我哋讲外交学者嘅一个报道讲咧，就佢哋个司令咧。依家话2020年咧就会有一个演习，就叫做咧 Pacific Defenders。咁呢个咧，大家听我上集我哋有讲过噶嘛？ 系。 咁啊，2020年讲，咁呢个咧就爆料嗰个人咧就之前系台湾讲嘅。系。咁咧佢就讲到呢个演习情况咧系咩咧？就讲个夺岛嘅情况嘛。 系。 咁咧其实系几鬼过瘾嘅，即系因为咧如果你夺岛咧，佢用到咧系一个 C 级嘅部队。 哇 ！C 级即系讲一万、哦， 一万几千噶，至少都 即系你冇一万都六百千个，千八千个。 系啊， 咁咧就会驻扎喺西太平洋嘅地区。 即系话随时 ready， 我可以攞翻个岛啊。 系啊，咁但系有啲咩地方咧？盟国例如菲律宾啦， 系 泰国啦，嗱呢啲就一定得嘅。 系， 因为泰国我都系正嘅，泰国咧就叫做咩咧？又近大陆、哦， 系 佢同时可以钳制，同时钳制大陆啦。 系。 又可以坐望呢个嘅越南同马来西亚嘛，所以泰国咧如果摆得系几好，但系最大问题依家泰国咧就 两边扣啊嘛， 唔系我觉得泰国最衰咩咧？泰国仔咧原本系亲美噶嘛，但系因为依家军人上台嘛，跟住咧依家佢哋个大选咧，他信嗰边就赢唔晒嘛，佢哋原先嗰啲咩阿披什佢哋输到玩鞋走啦，跟住咧剩翻咧军方嗰人又做首相嘛，如果你咁计咧，佢继续黐中国、哦。所以咧，如果你将啲嘢摆落泰国稳唔稳阵咧，就好难讲啦。你会唔会唔觉意咧，因为人民币嘅原因就出卖咗某啲军事机密咧？都真系唔敢。 所以我唔会啊，咁主要就摆喺菲律宾多。 我谂摆菲律宾多啦，真系。有啲人话摆马来西亚得唔得啊？马来西亚你都唔系好信得过我噶。 系， 即系你依家嗰个总理啊，即系你佢九啊几岁啊？九六啊？九啊几岁都系贪钱噶啦。两句一身轻咗，乜都冇，我都系刮啦，大佬系咪先？咁所以你即系唔知会唔会刮人民币噶？因为近排买枭龙， 系啊， 上啊嘛，你唔信呢啲信唔过啊？ 养唔熟嘅呢啲。印尼养得熟咧，印尼又系会帮衬大陆嘅吓。 系 买，尤其是唔系买飞机啊，买舰船。 买舰船。 系啦，汶莱咧就你睇下啦，即系我都唔敢讲啊。汶莱呢个地方咪本身系细，有好多地方候住系咪？咁都系啦。嗱，而家相对嚟讲咧，嗰、那个国家嗰个地理位置咧。suppose 系重要嘅，因为你要投射上去咧，去做嗰个军事演习，同埋你一个师啊嘛，你咪少人、啊，一个师讲紧咧，你起码都八千一万， 一万一万八千噶啦， 系啊，咁所以你个舰队咧，无论你嘅登陆部队啦、舰队啦、空军啦，系嘛，所有嘢啦，你一定咧都要部署好似捉棋噶嘛，摆好晒个局先，咁然之后你先可以打噶嘛。咁依家咧问题，你要打南海咧，大陆咧就喺南沙群岛咧就建立咗一扎基地啦。佢哋就好兴咧，叫做大三角同小三角嘅，即系佢哋全部都系互为基国嘅。 系 啲岛咧，近一近嘅距离，远一远嘅三角，咁咧就叫互相支援啦。咁咧，当中咧，佢哋咧已经整咗海上核电厂噶啦，即系叫做咧海上核电咧就取之不尽。 系 咁咧就自供自给冇问题。佢哋嚟紧会喺岛上边咧会做一自供自给嘅设施，例如话会系种菜啦。 我惊整一单福岛出嚟。 福岛啊，佢福岛咪海陆爆咯。 系啊， 海陆爆都有佢咯。唔理噶啦， 走先啦， 走先噶，唔走都唔走啊！即系嗰个海产电厂，你都理鬼佢啊？咪海度咯。 O K， 系啊，冇噶啦，点啊？佢又冇办法处理噶啦。咁总之咧，依家啲人话咧系玩夺岛啊，今次。咁咧啲人话咧，如果你玩夺岛咧，美国玩夺岛劲唔劲啊？全世界最劲就系美国。 个诺曼底登陆啊， 玩夺岛啊嘛。即系登陆同夺岛边个劲得过？ 跳岛战争啊，最多经验咪我。 所以冇啊，一定系佢噶。所以咧，依家咧睇翻咧，佢哋入面咧有啲咧标靶嘅船舰嗰阵时发射咗啲咩陆基火炮啊、反舰巡航飞弹啦、啊，即系之前我哋讲过咧呢一只啦 ，HIMARS 啦，咁呢个 HIMARS 咧就系、 是、 可以系射啲火箭弹啦、啊，射导弹都得 嘅，好大碌嘅火箭 弹。这个、呢个咧个箱我入门嘅喎、啊，咁呢个咧火箭炮呢嚿嘢咧，只要摆上去咧嗰、那个黄蜂号啊，就搞得到噶啦。咁所以咧，你话会唔会有啲炮兵连起上去咧，都有机会噶陆军。 即系做个甲板做呢个火箭甲板啊？ 系啊，跟住最正就嗰啲 C-130 啊，一摆低走。摆低走又过嚟，所以系几鬼恐怖噶成件事都。咁咧当然啦 ，suppose 咧就可以射到70公里，系啦，咁咧就佢一啲火炮射到120公里增程噶嘛。咁所以咧就叫做咧，如果佢演习呢个位咧，可以演习轰炸，可以演习夺岛，系咪？加一个 C， 就台湾学者话系咪警告大陆唔好搞台海？因为你一搞台海咧。最大个岛俾你夺咗咧，我哋都可以抢翻。理论上啊，都可以抢翻。咁但系实际上，大家会明白就 系， 如果台湾俾人抢咗咧，应该抢唔翻嘅。因为咧，老实你要抢个咁大个岛咧，美国咪抢唔赢啊？佢系唔好似二战咁咧，师出有名啊！美国二战系人哋打到你咧上心口嘛，你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赢嘛。而家系唔会不惜一切代价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大陆真系唔觉意抢咗台湾咧，究竟美国可唔可以抢翻？嗱，能力系得嘅。但政治上佢会唔会出手呢？ 好多玩你有好多方法嘅，经济上、政治上同埋呢个啊，我只要攻击晒你沿海某啲啊重要基地，你都冇得玩咧。其 实系啊，但系就唔等于收复到台湾噶。咁所以咧，就台湾政客咧，即系大家都要睇下情况，即系你点样搞。 唔好谂住三边领嘛， 好难噶。跟你都系要睇自己。 系啊， 首先要睇自己。 睇自己。 第二咧，外交上弹性大啲啦，系咪？即系你斋反中同斋领中咧都唔得噶。即系要两边吓，睇下点样处理咯。 系， 另外咧，我哋咧就要讲到呢个嘅萨德部署啊。 系， 咁啊，萨德部署咧就而家咧北约嗰边咧证实咗咧就会喺罗马尼亚咧就摆一个 fat 啊。咁呢个讲咗好鬼耐噶啦。 哇！ 咁啊摆啦，咁啊夏天摆，咁咧就 suppose 如果摆落去咧，其实都几过瘾嘅，因为咧如果大家睇开呢个欧洲嘅地图啦。咁如果你睇欧洲嘅地图嘅话咧，就大家见咧之前咧我哋讲过华沙公约嗰啲位啦，系咪？ 系。 华沙公约嗰啲位咧，大概喺德国嗰度，德国嗰边斩开噶嘛。 系。 咁咧就如果你见地图咧，就德国以东咧基本上都系华沙公约噶啦。 系。 咁而家唔系，而家系咧系华沙以东啊。 华沙以东。 系啊，以前唔系话德国，依家系华沙以东啊。即系咧有啲咩国家已经转投咗怀抱咧？你知道，例如啊波兰啦、啊、捷克啦、啊，系嘛？ 系。 跟住啲咩斯洛伐克啦、啊、匈牙利啦、啊、罗马尼亚啦、啊。跟住嗰啲都係巴爾幹半島啲國家，老實啦，有幾多個唔係嘅？唔係北約就歐盟噶啦。咁所以咧，理論上都已經叫做一家人啦。咁咧，依家烏克蘭都話要過嚟咯，係咪？所以越食就越上噶啦。咁依家咧就羅馬尼亞擺，遲啲如果烏克蘭咧成個已經可以過咗去北約，你會唔會擺喺烏克蘭咧？就應該都會啦。 我諗都會嘅， 都會噶啦，越推越前啦。 不過問題，烏克蘭都仲係敏感啲嘅，暫時半塊住嘅， 應該就冇咁快俾佢入到嚟住嘅。 係啊， 因為其實講數都有排講噶。 呢啲十年八年嘅隨時。好啦，咁 defense block 咧嗰邊咧就講下，因為咧就羅米尼亞咧嗰個薩德系統啊，咁咧就會基本上就要北約啦，嗰邊啲董事咧理事會啦，嗰邊咧就要管理動用，就唔係同羅馬尼亞冇關係㗎。係，即係羅馬尼亞雖然喺你度擺咋，羅馬尼亞係冇權話事㗎。係，咁完全係北約去操控嘅。咁咧就會同咧羅馬尼亞本身有個六基神童嘅，個六基神童咧就會喺嗰度一齊協調咯。咁六基神童咧同埋呢個薩德唔同㗎嘛，薩德咧就係遠程嘅，六基神童咧就近程啲嘅。咁變咗就係如果你係射嗰啲戰術嗰啲過嚟咧，就六基神盾擋啦；如果你射嗰啲叫彈道導彈咧，就薩德擋啦。咁所以就兩邊咧加埋個防禦網就好強大嘅而家。咁變咗咧就成個俄羅斯咧，如果要打咧北約嘅東邊咧，其實會難啲嘅。咁但係北約東邊咧比較內陸國家咧，佢部署呢啲薩德係非常之適合嘅，即係因為佢係完全係喺啲陸地國家嗰度擺咧，針對俄羅斯嘅腹地啊嘛。咁變咗咧，就對俄羅斯嚟講咧，就嗰個腹地個威脅會大啲咯。咁其實你話 scan 唔 scan 到莫斯科係得嘅，要功率開盡， 哇， 一定掃到嘅，就睇下佢開幾多咯。咁你話俄羅斯會唔會同佢傾會嘅？我覺得最後咧，如果你真係擺，俄羅斯會同你傾，喂，你冇開咁多喎，3000好咯，即係會傾嘅。因為老實咧，你唔傾咧，就大家玩嘢啫嘛。即係嗱，我又唔知道用啲乜嘢咧，就劍指啲倫敦啊，劍指啲巴黎嗰啲咁嘢。即係所以咧，應該係有得傾嘅。暗啊啦，係咪台面傾唔知？暗馬底咧就應該會有數講咯。咁依家咧，佢哋喺羅馬尼亞嗰個薩德部隊咧，就來自咧美國德州嘅第69防炮旅。咁咧就 suppose 一個地方咧定咗，就好似當年韓國咁咯，樂天係咪啊？ 樂天 定喺咗，但係最慘就一早俾人知曬喺邊度搞咯，就會比較麻煩咯。咁啊，薩德系統當然有個好處啦。咁佢再加埋六盾或者海盾啊，我哋叫做陸上神盾同海上神盾咧，其實加埋咧就係幾完整嘅。咁當然你話喂，咁如果我買個 S400 係咪仲好啲啊？S400 咧就唔係唔好， 冇咁遠啦。 但係 S400 打唔到彈道導彈， 係啊， 即係咧，如果呢個彈道導彈咧由外太空插入嚟咧，嗰下最難，係啦。如果插到入嚟就得，喺外太空截佢就唔得。所以 S400 同埋呢個咧就有好有唔好，各有各好。S400 咧就叫做一個咧一個本身就可以世界通行， 但係唔夠遠啦、 啊。但係佢爭少少，因為打唔到大層外。呢、這個咧就有機會咧，薩德可以打到太平洋，但係佢就要幾個系統配合。咁我協調要好強。 薩德係射愛國者定係射標三嗰樣嘢？ 薩德啊，佢有另外自己嘅器具嘅，應該 係 啦，就應該唔會用愛國者，愛國者比較短啦。我諗用都用標三、標六嗰啲嘢。 O、okay、 K， 啊，即係唔會用比較短啊，愛國者就好。另外咧，我哋咧要講少少咧波音咧，大家知咧佢嗰個 F15 啊，先進鷹啊， 呢排好多新聞啊。 系啊，因为 F15 咧，点解咁多新闻呢？我谂我同阿力先前讲过，就系咧，依家个国防部长咧，其实系代嘅， 系 一个代理国防部长，而呢个人咧，其实同波音嘅关系系好密切嘅， 好密切系前雇员啦，高级职员。 系啦，我记得咧，佢上任时候我同 Alex 讲话，哇，如果佢上，咪可能 F35 都好有问题， 可能 cut 单啊， 系啊，会唔会？哇，点解呢头讲咋？跟住好快咧，过咗三四个月之后就话，入啲 F15 啦。入完之後咧，就喂有人開始喂會唔會 cut 單啊 F35 喂好貴下喎，原來佢一架1億嘅喎、 啊， 真係唔係平嘅喎，可能最平都8000萬，但係你話8000萬咪同 F35差唔多，又忍唔到贏咁要啊？跟住佢哋講好多嘢咩導彈卡車啦，始終你取代唔到傳統火力啦咁樣，但其實原來最後咧。其中一個最白痴嘅解説咧，就只不過朝中有人就好辦事啊嘛。咁所以咧，就呢個波音公司咧，依家推出咗呢個 F15EX 先進鷹嘅概念圖啊。咁呢個都重要嘅，因為你出咗概念圖之後咧，你就可以將你咧 sell 嘅嘢咧就擺曬落嗰啲 budget plan 入面講。咁咧暫時咧，美國咧軍方咧就會買8架嘅，多就唔多噶啦，買8架嘅啫。但係咧，我同 Alex 之前講啊，8架係一個示範作用，就係我買咗8架。话咗俾你听呢8架 work 嘅，美国政府买一单咧，即系代表佢掂啦。 我谂美国政府买几多唔重要，最紧要中东买几多啫。 系，唔系佢要买咗先？ 要买先嘅系啊。 咁我系名牌啊，就等于咧香港嗱，你嗰个学历，首先边个要认同先啊？政府，政府认同咗咧，其他机构先够胆认投嘅。 系。 咁咧，依家咧，总之 F15 咧就有唔同嘅改良嘅情况啦。首先第一个就系改良个雷达啦。系嘛？佢有几个型号嘅，有一个叫直正鹰啊 ，Silent Eagle 啊。咁 Silent Eagle 个做法咧，就有少少，即系佢系咧将嗰啲内仓啊，以前灾油嗰啲咧就灾弹，咁变咗咧就睇落都几有型嘅。 咁咪少油咯？ 系啦，会少啲噶。咁但系就因为佢本身个油仓相对大啲嘛，即系佢飞得远啲，所以咧就好似影响会比较细啲咯。个雷达接面积咧会比正常少一半，即系佢大概啦，佢应该系去到 0.75 至 1.5 度啦。你咁计啦，佢大概去到 0.75 至 0.5 都文啲 ,0.75 至 1.5 度呢，咁就係嗰个雷达反射接面积，咁会比大黄蜂好少少，大黄蜂系1。 你会再细啲、哦、相对。因为佢本身都大㗎，本身二至三㗎。係 啊，咁搵到大机嚟㗎。 同埋佢蛋多嘛。咁蛋多自然就会反 射得唔即係三零八个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就 suppose 佢同传统嘅隐形战机呢就当然最差啦。即係你连千米零都赢唔到㗎。即 係 千米零应该大概 0.1 至 0.001 啦。 係。 好啦，个研发嚟讲隐形唔算劲，但係佢可以呢个航电强咗嘛。个雷达呢嚟緊会改。 是 即是雷达呢就应该唔会再用返以前嗰啲61啦 ,63 嗰啲㗎啦。会提升。提升到几多呢我都唔肯定。 我估同 FSOV 差唔多啦。 似似地应该都系 ABG 80几嘅家族嚟㗎啦。 是 啦。咁呢就个武器会提升啦 ,12 个空挂点变15个啦。咁变咗呢就上次我哋讲过可以挂22个导弹。 机翼加强咗啦跟住嗰个肚腩就放多啲弹啦。跟住之后嗰个蜥蜴油箱又可以再挂到4碌啦咁加埋到8碌哇咁真係20几碌真係有可能啊。 跟住佢讲呢电战保护会强咗啦电子仪器会强咗啦 ,sensor 劲咗啦红外预警会全部即时通讯。即係呢 fly by wire。其实部机睇落一样入面重新其实是相当 之其实我觉得像 F16V 的重型版 是的还有最重要就是引擎会换连个引擎都换 换边副呢 换边副啊 F120 现 在要看、啊、 应该尽的了 F120 他们始终摆不落、 okay、他们说会换一些劲一点但可能都未 可能加强版 F120 spec, 最新的批次 最新的批次都好 可能效率可能比以前劲 10% 都很劲 是所以呢就个发动机会再强个任务电脑啦历史 咁电脑最争最远啦而家全 mon 嘛成日好像玩一个 N 落标板都冇 喎。是啊同埋运算速度一定快喽即係呢个会好多。咁18架呢就取代 F15C 或者 D 啊。咁8000万美金嘅价格。 其实我最紧要就取代咗 F22, 有某啲 F22 同 F15 中间嘅活动啦。 係啦咁变咗呢就相对嚟讲美国呢就觉得呢买呢啲机呢取代到某部分 F15CD 嘛。就唔会俾 F35 呢即始终佢空优嗰个位唔系好嘛。咁变咗好似取代唔到 F35。只要行情唔够 F35。C 就好啲啦 ,C 就咩人10吨油啊但係 A 同 B 有啲油。 但如果佢本土飞都系主要飞 A 㗎啦。所以呢就相对来讲应该是会争少少咯。咁佢会觉得心里面稳阵啲。 如果你成日要加油都麻烦啦。 同埋我觉得呢朝中嘅人老板事。继续做啦。做到你做唔到我部长为止啦。 紧要啦叫做 sell 马几部先啦跟住 sell 嘅货版嚟嘅。 好呢节嚟呢度先。